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今天下午阴，偏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转3-4级，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，偏南风2-3级，气温9到6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我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巴特尔到了中都燕京，史天泽迎接着巴特尔说：元帅，南宋大军虽然来势汹汹，但是不可怕，他们想过这黄河天险难呐。黎坦反贼多年经营山东，又几次进出燕京一带，对这一带的山形水势兵备都很熟悉，尤其是安属我的队形战法，不好对付呀。巴特尔说：史丞相分析的对，先不去管南宋，伯彦、董文忠会抵挡一阵子的，咱们先全力解决反贼黎坦。这时宝英图进来说，左丞相燕京路宣抚使王文统来了。王文统走进来，巴特尔说：你来的正好，我二人正在商议如何对付反贼黎坦的事情。王文统说：我素知黎坦奸诈成性，我到任后本来想好好治理燕京路，为中都造成一个安定的环境，不料黎坦居然起兵攻中都，实在是可恶啊。史天泽讽刺道：哼，那黎坦可是王丞相的多年故交啊，知黎坦莫如王丞相，兵法云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丞相可知黎坦的内幕？王文统正色道：史大人此言差矣，在下虽然曾在黎坦之父李全那里待过一些日子，但是后来看到黎坦父子为人不成，对我朝一为两断，所以我毅然离开了他们，至今没有再联系。史丞相这样说，事先下官于十恶不赦之罪，史丞相历来以沉稳练达立官，今天为何说出这样陷同僚于灭顶之灾的恶语来？巴特尔说：好了好了，两位首辅都为大韩国效力，如今面对来势汹汹的劲敌，应该一起商讨怎样退敌才是，不要起口舌了。王文统起身施礼道：二位枢密使掌管大韩国的兵柄征伐，我一个管钱粮的文官不便参与，告辞了。说罢是扬长而去。巴特尔气急了，让宝音图去把王文统给叫回来，史天泽拦住他，让巴特尔息怒。二人重新坐下，史天泽说： 元帅，李坦之父李全对王文同那是有知遇之恩，王文同腐儒一位，我担心他甩不开这个心理包袱，会做出有损朝廷的事来，元帅不得不防啊。巴特尔沉思片刻说，他是个理财高手，深得大汗的上师，我们蒙古人不会做买卖，需要商人和理财高手，王文同是个难得的人才，今天他如此无礼，也是一世大汗的宠信，你要是不拦我，我会把他给叫过来好好训斥他的。王文统回到府里，立即是伏案疾书，书毕封好，跟前站着副将宋令。王文统说，明日你打扮成出城的学人模样，到李坦军前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。宋令遵令退出。这时王文统的夫人余英从内里走出来问道，夫君，你是不是给李坦写信？王文统点了点头。余英说，忽必烈大汗待你不薄，你都位极人臣当了丞相，还心怀二意，这与你做人准则不符啊。王文统厉声呵斥道，你懂什么？住嘴。余英跪下来求道，父君，我怕一旦事情败露，这是灭门九族之罪，你还有儿女家眷，小妾求您了，忽必烈大汗信任你，唯你重任，你就一心一意为他效命吧，何苦为一个不守信用、朝秦暮楚的李坦卖命？王文统愤怒地说，妇人之见。说罢拂袖而出。宋令拿着信火速来到燕京城外李坦大营之中。李坦接着信展信读道，李大人，巴特尔史天泽兵家之才不可小觑，催南宋加大北进兵力为好，待我有机会时再联系。李坦看完信说，回去给王大人复命，只要他及时密报内情，我破燕京指日可待。来呀，赏银50两。宋令谢恩退出。李林说，父帅，燕京攻了这些天毫无进展，王文统也没有什么良策，长此下去绝非好事啊。李坦叹息着说，唉，他手上没有兵权也是无奈啊，再等等看吧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哈拉和林寒宫里，阿里不哥闷坐在椅子上，夫人齐木格站在跟前。阿里不哥焦急地说，这忽必烈战又不战，撤又不撤，他是想要困死我呀。齐木格说，他是想让弟弟给他认错。阿里不格愤愤地说，我没错，母亲当着我们俩的面都说过，让他当中原汉地的皇帝，让我当祖宗之地的大汗，他为什么兴兵讨伐我？齐木格说，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一个韩国只有一个大汗，这连小孩都知道。阿里不哥不服说，是啊，我是大汗， 他为什么不服？齐木格平静地说，你是大汗，那你为何没有去围住开平或燕京，反而让人家围住了你？这就是长生天的意志，他能围住你，难道他就不能进攻吗？南地的那么多坚固城市他都攻下来了，难道哈拉和林比南地的城市还要坚固吗？韩城之内，阿里布哥与阿兰达尔二人并肩走着。阿兰达尔说，大汗，城外牛羊马的供给都断了，士兵们吃的都快没了，让我带一支人马冲出去跟他们拼了，这样也比困死在这儿强啊。大汗，允许我试一次吧，没准就成功了。阿里布哥问，浑都海刘太平还有霍鲁怀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？阿兰达尔答道，我估计他们都被一个个收拾掉了。阿里布哥长叹一声，默然良久，然后说，你走吧，能冲出去多少就冲出去多少。阿兰达尔说，是，大汗的知遇之恩我目齿难忘，如果冲出去，我会号召大汗旧部来哈拉和林解围，救出大汗。真金写成了一首诗，送给富汗忽必烈看。忽必烈仔细地读着，看罢说，我看还可以，但是意境用典不够高深，你还得精学细研呢。韩人讲十年寒窗苦是有道理的，另外你跟八思巴学藏文学得如何了？真金说，富汗，我正学着呢。忽必烈说，真金，我们现在用的蒙古文字有些过于复杂，翻译经文很不方便，我想让八思巴用藏文字母改制蒙古文字，你看如何？真金闻听愣了一下说，富汗，恐怕不妥吧，我们现在用的蒙古文字创制已经有50多年，人们开始深入研习，逐渐深入人心，这突然改换新的文字又需要好多年的时间，韩国的诏令、文书、史籍都要重写，人们无所适从，得不偿失啊，还不如广泛深入推广现有的蒙古文字，刘先生、窦先生、赵先生他们也都学会了蒙古文字，一旦改新的文字，他们一夜之间又成了蒙古文学之盲，包括我们这些子孙们也都成了国文之盲。我想富汗如果认为现有国文有弊病，孩儿可以召集学者加以修订完善，改文字之事非同小可，望富汗三思。忽必烈闻听神情不悦地说，见识浅陋。真金说，富汗，八思巴只是藏传佛教教主，不可凡事都听他的，应该择善从之。忽必烈生气地说，放肆，退下吧。深夜，哈拉和林韩城东门，城门突然洞开，阿兰达尔带着兵马冲了出来，结果冲进了兀良合台大军的铁蒺藜阵中，马踩了铁蒺藜，纷纷是扑倒在地。阿兰达尔知情不妙，想调转马头，结果自己的坐骑也踩上铁蒺藜，马扑倒在地，把阿兰达尔直接摔了出去。 阿兰达尔刚要站起来，就被兀良合台的几个士兵摁倒在地，捆住了他。次日，军士们押着阿兰达尔去见忽必烈。军士令他跪下，阿兰达尔昂着头，坚决不跪。军士把他摁倒在地，阿兰达尔又站起来。忽必烈挥了挥手，示意军士退下，军士退在一旁。忽必烈问：阿兰达尔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阿兰达尔说：有。我遗憾的就是没有杀了你。忽必烈说：你想杀我，我还不想杀你。你回去劝我王帝打开城门迎我入城。阿兰达尔冷笑着说：我只求快死。忽必烈命人给他松绑，军士过来用刀砍断了阿兰达尔的缚绳。忽必烈说：你走吧。阿兰达尔仰头长叹一声，突然向一名军士跳过去，军士慌忙抽刀在手，阿兰达尔迎面双手抓住军士手中的刀，狠命插进自己的腹中，刀尖从后背穿了出来，吓得军士放下了刀。阿兰达尔瞪着眼睛慢慢地转过身来，手指着忽必烈倒了下去。忽必烈痛苦地闭上双眼，半晌不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燕京巴特尔府中，安童说道：父亲，母亲听大汗夫人的劝告，信了佛教，这事儿您知道了吧？母亲想去城外山里的潭柘寺进香拜佛呢。巴特尔说：潭柘寺在燕京的哪一边？安童答道：在西边，我陪母亲去一趟。 哦，那还可以去，东边就不行了，都是离坦的叛军。我也去，这几日离坦是攻又不攻，撤又不撤，慢火炖羊肉，闷上了，令人难受。我也出去散散心吧。 这时宝音图进来说：王丞相来了。王文统进来说： 枢密大人，那天听了史大人的话，心里不痛快，所以失礼了，今日特意来给枢密史大人赔罪。巴特尔说：哎，不必了，同朝为臣，区区小事上何必计较，大人多虑了。王大人还有别的事情吗？ 王文统说： 哦，这两日我想把中都军备钱粮细目给你禀报一下。巴特尔说：这些我并不怎么懂，由你处理就是。而且明日我还想去城西山里的潭柘寺为夫人烧香还愿。 王文统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，微笑着说： 哦，尊夫人也信佛了？ 巧了，在下的夫人也笃信佛教，要不让在下夫人陪您夫人一起去？ 巴特尔说：我也去，别人不便。 王文统说： 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但是大军压境， 枢密大人要注意安全呢。哈拉和林寒宫里，阿里布哥坐在椅子上愁眉不展，夫人齐木格坐在边上飞针走线绣着花。这时玉龙达师进来报说，大汗，阿兰达尔率军冲出去，结果陷入他们铁吉离阵中，几乎全军覆没，阿兰达尔也被他们捉去，生死不明啊。阿里布哥用手扶住额头，半晌无语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说，大汗，那边把阿兰达尔的尸体用马革裹着送回来了。阿里布哥站起就往外走，玉龙达师也跟上。韩城西门口，阿兰达尔的尸首平放在马皮之上，尸体上还放着一封信。阿里布哥与玉龙达师匆匆走来，低头看着尸体，表情痛苦。阿里布哥拿起信读道，吾弟韩兄让阿兰达尔回去劝你开城门迎韩兄入城，结果他自尽了。吾弟有如此忠勇将领，却被困在此地，乃是长生天的意志，天意不可违呀。阿里布哥读着信，突然一口鲜血是从嘴里喷射而出，溅在那封信上。阿里布哥摇晃着倒了下去，玉龙达师急忙扶住他，大喊道，快快叫韩医来。王文统又写好了第二封信，差宋令送去。宋令拿起信急忙往外走，王文统的夫人余英从里走出来问道，夫君，你又要给李坦送信？王文统不满地说，你不必多管。余英说，夫君为人要讲忠义二字，便立誓不倒。你做着人家的高官，拿着人家的俸禄，封妻印子，光宗耀祖，却里通外敌，做出卖灵魂的龌龊事。王文统把墙上挂着的宝剑抽了出来，用剑尖指着夫人，厉声说道，你再说我割了你的舌头。余英跪下来，泪流满面地说，我这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全家，为了家里几百口人呢。王文统不理，提着剑士拂袖而去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是感觉没见的爱，我的笑容虽然灿烂，我的拥抱需要更温暖，就算遇到失望和沮丧，请你心中轻轻想我在你身旁，谁把星光点亮，谁把彩虹画上， 心心真大，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，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？你也全包圆装的家？ 一哥们儿在他家装两套了，正跟我极力推荐呢。 装吧，不错，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。999一平米，啥都不用操心了。80平米的房子才80000， 一个说好不算好，俩都推荐，我得问问去。 快打400-606-8866吧，良心推荐啊！ 得嘞，400-606-8866，这就打。 想见店内活动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就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。